座巨大的停了的时钟倾倒在赶路的途中，当我向前走，有只黑色的老鹰在腹中叼走了你送的承诺，回头冷冷看我，有阵将眼泪扫落的狂风掀起了隐藏的疼痛，把我变赤裸，我为蔓延的回忆筑草了心中却长出盛开的寂寞，原来是梦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把心烧焦难以复活，不碰了好像忘了，恐惧却在脑海住着，重复卡在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不自觉就会退缩，连幸福也克制着，觉得什么都会变得防备着，平静到最后恋爱也透着冷漠。有人说我的微笑是暖暖，心里却很难被感动，狠狠解剖我，从不是有意伤害谁难过，甚至会沮丧一直没突破，沉重的壳。上锁，期待阳光炙热，爱来的时刻能用力去拥抱着，多幸福就多快乐，不让未知成为负荷，投入的留下了每一刻，不怕的人最富有，人太脆弱会不停错过太多宝贵的。